现在是西元2013年9月27日，台北时间下午1点50分。我是汤伟进。在今天我心血来潮呢，就写了一篇短短的文章，而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做《道德必须领先并且领导一切的决策》。因为这篇文章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我特别把它录音录起来。道德必须领先并且领导一切的决策，这个世界才会因为人类的存在而变得更美好。否则人类的文明终将会随着人类社会的逐渐发展而一步一步地走向自我毁灭与集体灭亡的必然之路。所以我特别花时间写下这一段文字，以提醒所有有识之士和我的儿子汤杰尧，还有我自己，道德必须领先并且领导一切的决策，而不是纯粹的商业、经济、政治，或者甚至是个人私欲上的考量。当人们有了这样的认知与理解，自然也就可以领悟到，设计一个更合理、更合乎人性，并且可以与万物共生共荣的社会制度，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因为它乃是人类在地球上通往天堂的必经之路。汤伟进先生亲笔原创性地写于中华民国102年9月27日，西元2013年9月27日。谢谢。